2011年奥地利雪糕店恐怖藏尸案，警方好快就将逃亡去意大利的女店主 Carenza 缉捕归案。她对杀人之事亦都竟然直认不讳。首先，她提到自己在2008年枪杀前夫的经过。当日前夫背住她用紧电脑，向她出言侮辱了几句。她嬲起上嚟，拿起一把1.22口径短枪，瞄准她的喉咙。三枪之后，前夫浴血当场，一命呜呼。之后 ，Carenza 试过消失逃避罪责，但发觉唔成功。最终，佢决定买一把电锯去分尸，再将肢体放入雪柜冷藏，然后再倒入石屎，企图将所有嘅罪行掩埋。 哇！聽到佢呢一個咧，自己招認嘅殺人情節咧，即時真係冇辦法即刻聯想到就係康怡花園攀夫案，有電鋸，女人用電鋸鋸開個老公咁樣， 幾坦白啦，佢都冇話唔認，一嚟就認啦， 係啦，即交代好似好老實咁喎，同埋咧即係都唔使點樣逼喎，已經咧自己一五一十講翻咧個案情出嚟喎。 即係佢咁靚，應該啲差人唔會咁快打佢嘅。 應該唔捨得揩翻塊面嘅。 唔係唔捨得，係即係等等先啦。即係咁樣咁好快就又招已經招認咗咯喎，咁應該都唔使打啦。 咁但係咧嗱，當然啦，你話康怡花園嗰、那個，咁佢主要都係砸起佢，跟住就睇先，佢係點樣？我都唔記得點樣殺死佢，咪好似捅死佢嘅。咁跟住咧就用鋸咧，佢好似用電鋸咪最初後屘用。走去用手腳鋸完咧，跟住咧就將佢即一嚿嚿就擺落去個鍋嗰度蒸啦。即之前康怡嗰個就係咁啦。咁但係就依、這個就是用手槍嘅。咁你知道外國啦有槍啦就比較即容易啲有槍。喂，據聞咧嗰啲槍咧其實唔係佢嘅喎。即據聞佢老公咧本身咧即我唔知係咪嗰啲好即有啲暴力狂。話說咧，佢有四把槍嘅老公。 唔係佢都未必有關係嘅，因為即係喺嗰邊，既然可以合法買到槍， 使唔使四把槍啊？ 唔係有啲人中意收藏嘛， 就係咯，話佢即係中意啲軍事。 冇乜嘢嘅 ，James 嗰啲 friend 嚟。 未必有，即係 James 都仲勁 啦。James 唔係話你暴力啊？ 唔係玩啲咁細嗰啲。咁但係問題即係佢可能覺得有需要咧，因為自己又開鋪頭又剩咁樣，可能即係 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啊，係啊。 四支槍嚟保護自己。 唔出奇㗎，你屋企又大咧，你支槍擺喺邊好啊？係嘛，突然間都攞唔到噶嘛，咁可能分個四個地方，成個孖哥咁分四個地方擺四支槍，咁隨時攞到咯。 真係離奇啦，我就 四支又未必係好多嘅，因為都唔係啲咩好勁嘅武器啫，普通槍。 嗱，當時咧，其實點解啲女人咁容易攞到即係嗰啲槍唔係佢噶嘛，佢老公噶嘛，佢點解會咁容易攞到咧？話説佢老公咧就係將依四支槍就咁擺喺台面嗰度。 喺屋企幾 casual， 冇嘢㗎。 就咁擺喺度。入邊有子彈嘅。咁即係。會唔會係佢老公其實亦都冇諗過自己會有咁嘅下場？ 咁梗係冇啦，點咁樣嚟諗過一早就唔會咁，唔會擺啲槍喺度啦，早就走咗添啦。如果覺得有咁嘅危機， 而且佢如果覺得有咁嘅危機咧，佢都唔會背住個老婆嚟喺度玩電腦嘅，我相信係嘛？ 咁但係即係我諗佢背住個老婆喺度玩電腦呢啲係日常嘅事嚟㗎啦，根本就冇諗過即係呢今日突然間原來唔同咗，你喺後邊會開我幾槍。咁但係問題就係係咯，佢發生咗咩事？點解突然間揀呢一日會做啲咁嘅嘢咧？ 點解話？發佢為咧，因為話説咧呢個女人啦 ，Carenza 咧，佢都有同警方講翻佢老公嘅問題喺邊啦，即係罪狀係咩啦？其中一樣嘢咧就係話佢係成日咧都係虐待佢嘅，即係知啦。其實十個九個女人即係殺咗老公之後，都係話俾老公虐待嘅。 唔通話佢對我好好，不我想殺咗佢咩？ 就係啦，咁佢亦都係話即係長期虐待、暴力對待。咁啊， 呢個男人都大佢十幾年嘅喎，佢哋結婚嘅時候個男人係36歲，而個女仔咧呢位靚女咧22歲嘅啫喎。 22和36 當其時啊，22、34年嘅都 係 有啲距離咁咯。 係啦，咁呢個老公咧就大家望一望張相咧，見唔到佢個樣嘅，但係即係都遮住對眼， 都唔算靚仔喎。 唔知你睇埋對眼先知。咁唔好理靚唔靚仔先啦。咁可能當時咧，即係佢揀呢個老公都有一定嘅原因嘅。不過又話説咧，其實原來佢即係個老公喺佢手即係攞隻手出嚟，跟住戴隻戒指落去嘅時候咧，話佢嗰刻其實已經開始有啲後悔啊！可能佢已經 smell 到咧，這個老公唔係真係一個啱嘅人選嘅，因為已經係覺得佢其實有暴力傾向。咁啊，當然啦，最終咧佢都係揀咗一條路啦，後悔又好，唔後悔好，佢最終揀咗一條路，而佢最終咧都係決定即係一槍搞，唔係一槍添喎，三槍搞掂佢喎。 其實都很狠，因為開三槍。 冇啊！ 如果咁近距離，其實一槍 搞。好嬲啊！好嬲。即係佢唔會控制自己開一槍咁少。 喂，但係你喺屋企喎，你有鄰居喎，你開三槍。係 佢冇諗啦，好明顯，因為嗱，你睇到佢即係殺咗呢個丈夫之後，佢點樣去處理個屍體咧？就頭先講啦，佢唔知點樣處理個屍體，佢曾經想咧將嗰啲酒咧淋落佢老公個屍體上面，之後就燒咗佢。咁大家知冇可能啦。 咪校長燒屍案啊？ 嚇，酒精唔夠噶嘛嚇，唔係火水啊，嗰啲係一般飲用嘅酒啫嘛。 咁啊，但係 係啊，就發出咗啲窿味添，就搞到有消防員上門。咁但係佢話佢都估唔到，佢只係講。如果佢話唔係啊，我燒嘢食就可能燒啲燒雞啊、燒肉啊咁啊，啲消防員就走啦，即係都好求其嘅啫。 呢個其實咧，點樣燒屍咧？衰啲講咧，又係可以開個班嘅。當然我哋唔會做嘅。 往常都有幾班。 又係往常又要開個班，因為你啲酒咁淋落去咧，即係再點火咧，唔係代表真係會燒到嘅。其實即係呢個女人就已經實驗咗啦，係唔得嘅。跟住就會冒咗啲黑煙啊咁樣，跟住條屍就仍然喺度，又冇燒到咁樣，即係咁啊！當然 咁佢好快都知道呢個做法唔 work 啦，跟住佢咪打算即係再諗下有咩辦法去即係毀屍滅跡咧咁樣。咁佢最後又諗住去用電鋸啦。佢自己後來嘅口供同埋佢寫嘅書咧就 佢買 嘅 喎，特登 形容翻係啦，佢買個電鋸嘅時候咧，嗰個 sales 咧都係。 呆咗 冇過嘴嘅，哇！你買個電鋸想點啊？即係佢諗住，因為佢同我，佢又好坦白講。 但其實外國唔係好閒點樣買。 佢好坦白同我 sales 講話，我打算自己用㗎，即係佢諗住個 sales 會問你，你諗住嚟做咩㗎？有唔幫你用啊？都好難用喎。咁佢話唔係啊，我諗住自己用㗎。咁個 sales 就呆嘴啦。哇！你自己用你得唔得啊？喂，你小心喎。 即係女人買鋸就好唔尋常。 因為咧嗱，你睇佢個身形都唔係話得好大隻嗰啲啊，因為用個電鋸係有危險啊，因為佢都有幾大嘅馬力㗎嘛，即係個 power 好勁啊。咁如果你唔識用嘅，好容易傷到自己。 其實使唔使解釋咁多嘢啊？佢就咪話買翻去幫老公買咪得咯。 所以就話啦，佢個都好坦白喎。嗱，就好似佢喺即係個警方拉到佢之後，佢好直認不諱喎。 我懷疑佢當時買腳嘅時候，本身咧已經好騰雞。所以人哋問佢嘅時候咧，只係答埋啲嘢咧，就即係冇諗，需要嗰句都講埋出嚟。 咁所以你都可以講到啦，即係其實佢係冇諗住係一個預謀去殺佢老公嘅，係當其時嗰個環境啊，同埋佢使用嘅方法都係一個衝動嚟嘅。即係突然間可能有啲激嬲咗佢啦，諗起好嬲。殺了呢個衰佬，咁就開咗三槍，然之後都唔知點樣處理㗎，即係都係見步行步咁樣做啫嘛。 咁當然要講下究竟佢點解咁嬲啦？咁都話啦，其實結婚嘅，如果你話即係佢呢一個開槍嘅殺人嘅事件已經係2008年啦，講緊。咁其實都結咗好幾年婚啦，係嘛？佢呢個36歲啊嘛，咁佢。唔係 ，sorry， 佢32歲，咁佢嫁佢嗰時22歲 都十年嘅咯喎， 結咗10年婚嘅咯喎，咁結咗10年婚，你仲有咩睇唔開嘅咧？其實應該都算嘅啦，係咪好多嘢？一係就大家各自玩嘅啫。咁原來咧，佢哋就真係睇唔開喎，嚇。咁佢就憶述咧，佢呢個老公咧就成日咧都係暴力對待佢啦，又懶啦。咁而一個最大另外一個最大嘅罪狀咧，就係成日侮辱佢。即係話佢 唔靚， 話佢氹啊唔靚啊嗰類啦，咁你知道佢唔守得呢啲咁大。 喂，真係一個靚女，嗱佢睇張相，你真係覺得佢係一個靚女啊， 身材都幾 好，可以咁樣形容啊。咁你下下都話佢唔靚，咁佢真係好難接受喎。 佢好難接受喎。 係咯。 咁同埋佢會唔會係心靈又真係特別脆弱，又真係接受唔到即係另一半咁樣去即係侮辱佢咧？同埋我諗佢老公唔係第一日侮辱佢咯。 同埋呢個女仔咧，本身點解咁細個就想結婚咧？嗱，因為我哋再講下佢嘅背景咧。其實佢係即係幾想做媽咪嘅，佢好細個就已經想做媽媽嘅，所以佢就會同呢個佢嘅丈夫咧。其實係即係閃婚嚟㗎，即係拍拖唔係好耐就閃婚。 即係見對方肯要佢嘅，即刻嗱一聲落單。 可能佢覺得啱啦，即係合眼緣啦，初都會覺得。咁但係其實仲有一個原因就係佢好想生仔，想盡快就做媽媽。咁所以佢就想好快就結婚，好細個就結婚。但係10年以來咧，佢都冇打算同佢生仔喎。 因為佢話呢個男人同佢好快就冇乜性生活啦。即係可能已經咧對佢唔係可能係直頭同佢講咧就話。 你已經唔吸引 了，你唔吸引咯嚇，你又唔靚咯咁樣。咁呢個女人其實咧都千方百計啊，又染髮啊，又特登著啲咧，你知女人有啲氹翻老公咁啊，要著啲 sexy 啲嘅衫，咁樣就去吸引下佢啦，又引誘下佢，誘惑下佢啦。但係咧都唔落答，咁啊跟住又唔掂佢啦。咁佢就所以佢都後屘都講啦，就話。咁我又點樣生 B B 咧？市民咁又冇性行為，點樣生 B B 咧？ 但係咁，但係咧呢個問題就係，其實佢哋已經係有諗，即係既然咁，大家都會諗到，咁如果咁唔啱嘅，點解唔離婚咧？那個女仔都仲好細啫。 咁啊，真係喎，我都唔知點解唔離婚喎。呢個男人又唔睇開去娶第二個喎，會唔會即係有啲利益關係咧？我唔肯定。 其實去到尾嘅時候，其實佢哋已經係準備離婚㗎啦，不過甚至已經係做咗啲手續㗎啦。但係問題咧就係。 即使他做了手續準備離婚都好，這個男人仍然不肯搬離這個地方， 是不是沒錢？ 那很明顯、你都聽到剛才怎樣形容他，他很懶、很求其、很輕那種，都可能是靠這個女人做事去生活的分鐘，所以變成他其實離婚還離婚，其實他都沒打算要走，因為他要靠這個女人，又或者他想拿到一些利益、之類的東 西。我覺得我都思疑是有的，如果不是都即你又其實除非你是虐待狂，你要特意娶個老婆回來，跟住明知佢唔掂唔靚，你又得閒即係侮辱下去，你又覺得好嗨咁啦。除非有冇啲咁嘅心態， 咁會有啲人係咁嘅。咁但係問題就係、佢又應承到離婚，或者佢俾個老婆餓得太耐啦，都冇辦法唔離婚。但係佢離婚手續就照做，但係佢又冇走喎。 佢人又唔走啦，又得喺度。咁仲要咧係去到即係佢殺佢之前咧嗰個導火線係咩咧？就係話佢咧就佢老公就就在玩緊呢一個電腦啦，係啦。咁而 Carenza 咧，啱啱咧佢就著到好靚咁，成隻雀咁啦。 其實佢都唔係好噶，佢點解著到咁靚啊？ 係啦，佢做咩？佢係去溝仔。 係啦，原來佢喺網上都識到其他男人嘅，佢準備赴會嘅。 原來啱啱就識咗個網友，準備咧見面嘅。咁啊， 即係已經係即係個婚姻關係已經冇曬。 大家各自各玩， 但係又要焗住一齊住。 但係最大問題就係、是。佢扮到咁靚，而佢老公都竟然話你慳啲啦，你咁嘅款啊， 慳啲啦 ，baby 咁， 你咁嘅款諗住有人要啊，咁樣嗰啲，嚇，跟住即係佢就當時會覺得真係火到嚟啊咁樣，係就係依一刻咧，突然間就見到台面上面就有四支槍喺度，於是乎佢咧就即係突然間咧興得滯啦，即係火隻眼，跟住然之後就攞起把槍咧就砰砰砰咁啊射咗三槍。 喂，所以你話咧嗱，佢呢個女人你睇個樣斯斯文文啦，都好似嚇好正經咁樣。一來佢其實都嚇會即係去約會其他異性啦，不過好難咁講話佢錯嘅，因為佢都當其時已經係離咗婚啦，其實喺法律上離咗婚啦 嚇。都揾食啦自己。 都可以咁講，但係問題佢有啲好冷血嘅事嘅喎，就係、佢開槍殺咗呢個老公之後咧，其實佢係照出去約另一個男人。都係照付， 定係逃避啊？嗰下咁，你見到殺咗人就走去食自助餐就成啦。 因為可以做啲好正常嘅嘢，令到自己唔記得咗自己係做咗一件咁轟動嘅事啊嘛。 咁唔通就咁即係坐喺度你？ 但係通常我哋頭先你講做呢樣嘢，即係殺咗人之後就去做翻正常嘢啊，去買馬啊，去即係去叫雞都有啊嘛。咁嗰啲男人嚟㗎嘛，係嘛？即係比較冷血啲啊，我哋嘅感覺。呢個女人嚟㗎嘛，即係好似會感性啲啊，俾我哋嘅印象啊。 即係女人就應該冇咁冷血啊。 可能同埋驚㗎嘛，你理論上殺咗一個人，你比較驚啲啊，我哋感覺你。 所以咪要揾第二個男人咯。等自己冇咁驚咯。 但係佢揾嗰另外一個男人，並唔係一個即係佢好熟嘅男人，即係你定。 哎呀，唔好理啦，總之有個膊頭挨住先啦。 可能佢嘅心態同你諗嘅一樣啦。佢喺殺人之後咧，佢依然係照出去同男人過夜嘅，同一個新識嘅網友咁樣過夜。 咁究竟係驚啊，定係冷血到完全冇咗感覺？ 我諗兩樣都有啲啦，即係佢對呢個丈夫本身就冇感情係真㗎啦。如果唔係都唔會去到離婚啦嚇。咁但係始終係殺咗人啊嘛，你都會驚啊擔心㗎。咁可能佢真係唔知點做之下咧。佢就個口供都話咧，佢係照出去同咗第二個男人過夜嘅。 仲有喎，佢就話咧，其實佢幻想過砰砰砰，佢老公已經係好耐㗎啦，即係佢呢個畫像，呢個影像喺佢個腦咧，其實係有一段日子，佢覺得總有一日咧，佢真係會發生嘅呢件事。 點知真係發生？ 好似啲夢境咁啊！點不知佢真係最終佢真係付諸實行咯。 咁唔係嘅，我哋經常都會諗啊，我有一日會懟冧我老細。 係我添。 但係都冇啊，最終都冇做到啊，係咪先？ 咁你就理智啊嘛，係啊，仲 咪未？我冇槍啊！ 同埋你未嬲到咁嘅程度啊嘛，有冇侮辱你啊老細？有冇話你都唔掂啊？諗住揾第二份工啊？ 少不免啦，呢啲人咁有啦，老細係咪？即係唔係咁講真嘅？ 咁證明你係正常人咯。 咁亦都因為你啊咁啱有個武器喺台面啦，激得佢咁嬲嬲地，即係有個武器喺手，咁你唔好彩啦真係。 咁佢個老公其實又即係。當然係，亦都冇防範啦，完全 冇 諗過老婆可以咁兇。 因為呢個女仔都係嗰種斯斯文文咧，都弱雞，都話啦，佢喺個婚姻生活裏邊經常都俾呢個丈夫虐待嘅，咁虐待得佢咁即係我不嬲都食硬你㗎啦，我驚鬼你咩嗰種咯。 係依啲咁就咁柔弱嘅，可能真係先係最厲害嘅。 你激佢爆咗嗰一下啊嘛，佢平時唔厲害唔緊要，如果一下厲害你就死㗎。 最厲害嘅殺手喎，呢啲先係可能，因為你永遠都唔會有防範喎，係咪先？咁但係你睇翻佢之後做嘅嘢咧，又似乎。佢又真係都係戰戰兢兢咁啦，驚驚青青咁，又即係知道自己咧係領咗嘢嘅。咁佢自己都有憶述翻咗，其實佢殺完老公之後咧，佢即係第日翻到嚟，佢過咗夜啦出去啦。咁第日翻到嚟見到佢屍體喺度咧，佢真係覺得好恐怖。 咁正常啊， 好恐怖係啦。同埋佢有同佢講就話：對唔住，我唔係諗住咁做啊，唔想嘅咁樣咯。咁但係都做咗啦。咁啊點咧？佢就於是乎啊買鋸，咁啊鋸開咗一嚿嚿。然後方便佢咧就清咗屋企嘅雪櫃，擺咗入去先。 雪櫃先，如果唔係有臭味啊嘛，係咪先？ 好在啲外國人啲雪櫃夠大嘅啫，超級大噶嘛。 但係佢即係冇經驗喎，諗住佢嚇，大家諗下佢係佢自己都話啦。其實佢話真係到佢用把鋸鋸佢嘅時候咧，佢即係唔係你睇電影嗰啲咁簡單，嗰啲恐怖電影，即係比呢樣嘢係更加即係係恐怖嘅，即係唔係電影咁已經唔夠恐怖啊。原來真實嘅就係好恐怖。 但係亦都好彩，因為佢去用電鋸去處理呢個屍體嘅時候，應該都已經係即係死咗有一段日子啦，唔係即時啦。咁啲血都凝固曬啦，應該唔會即係 好啲咯。 周殺人電鋸咁周圍飆 他其實都好似阿周海亮咁咧，就買咗大量嗰啲空氣清新劑翻去咧，諗住噴間屋咧冇咁臭嘅，但係發覺係唔掂嘅，結果咧都要擺喺雪櫃先掂嘅。 因為太大量啦。 係啦，先好啲嘅，仲要唔好打開個雪櫃永遠。咁啊，直到咧過咗幾個月啦，咁佢開始就發覺咁樣落去都唔係辦法啦，即係始終 成日擺喺屋企喎。 咁其實佢嗰段時間都要幾個月。 出街食咯。 咁唔係咁，佢都瞓覺喎，起居飲食都 係。我瞓覺同個雪櫃距離好遠嘅，唔係香港係咪？即係喺你隔離個雪櫃。 都係啫，你間屋裏面嘅大佬。 咁都好遠嘅，都話喺下邊嗰層同上面嗰層，可能差行都幾分鐘。 我唔信冇鬼咯，咁 佢你驚嘅咩？ 佢唔係我驚，佢殺人啊，大佬。 好明顯。 佢唔驚啊，咁真係好冷血喎。 佢都唔驚咯，總言之就係、 是。 或者真係冇鬼咧。 哇！即係冇可能完全唔相信有鬼咧，成日。好啦，咁佢即係可能當劏咗只牛啫，咁係嘛？咁然之後咧，但係佢都覺得唔掂噶啦，要解決 呢兩個辦法解決。咁結果咧，雪櫃永遠用唔到啊。 係啦，冇錯。咁結果佢就一係就搬屋咯， 留翻個雪櫃喺度啊，咁瀨嘢嘅喎。 咁搬屋嗰時叫嘅啲工人幫手搬埋個雪櫃走咯。 咪又係去新屋，咪又係擺咗新屋嗰度。 唔係啊，掉咗佢啊。 咁咪俾人發現咯。 係啦，咁啊佢，但係結果佢都係要決定掉咗雪櫃去。佢點樣咧？佢就揾啲諗住咧就揾唔知點樣啦，就又唔知乜嘢嘅靈感啦。佢就揾啲紅毛嚟，然之後溝完之後咧就塞落去個嗰啲屍體同埋個雪櫃嗰啲空間嗰度，壓曬落去。 哇！ 即係總之封住曬。 即係封咗個雪櫃。 封住曬啲屍體，唔係封住雪櫃，封住入邊嘅屍體。 好似切爾諾貝爾咁，將個紅毛嚟封住個核電廠咁樣。 係啦，總之成個雪櫃咧。都係入邊都係紅毛嚟，塞住咗。你一打開個雪櫃嘅時候，淨係見到有紅毛嚟塞住曬。咁佢就用咗呢個招數嘅。 哇！咁點咧？個雪櫃跟住個紅毛嚟都仲喺入邊㗎。咁點處理個雪櫃？ 咁點處理咧？咁我要咁又執籤籤，咪點樣搬走啫？ 好重喎、啊！雪櫃加埋咁多紅毛嚟喺入邊。 咁啊，梗係要好似阿美林嗰、那個殺夫案入邊嗰個 Nancy 咁啦。 揾人幫手。 咪揾啲。工人屋苑嗰啲工人啦，即係揾地氈捲完好似個壽司咁樣，跟住就叫啲工人嚟幫手，即係搬啦。 條鹹魚手卷啊嘛。 冇錯啦，大家記唔記得啊？即係鹹魚手卷，咁工人啊，梗係當時啲都唔為意，冇諗過嚇入邊鹹魚嚟㗎。 但係咁重都有啲懷疑係嘛？又臭又剩。 懷疑還懷疑啦，總之咁人哋佢哋搬唔到你話，可唔可以打開嚟睇下？咁啊唔得㗎嘛。咁啊，結果佢哋亦都真係，佢亦都係用咁嘅方法咧，就揾啲工人咧幫佢一齊咧。將呢個雪櫃搬翻去佢自己嗰個雪糕店咯。 就係後來俾人發現嗰個地方啦。 冇錯啦。咁啊，跟住咧，佢就擺咗喺個地牢嗰度。咁梗係啦，唔通擺鋪面咩？係咪先？一擺雪櫃，梗係咁驚啊嘛！擺喺地牢先啦。喂，其實點解唔掉佢咧？ 掉去邊咧？俾人發現噶嘛？掉出街。 垃圾房。 垃圾房最易俾人發現啊嘛！啲工人可能會抄下有冇啲咩可以賣得嘅，咁啊抄到有條屍喺度。 掉落海。 掉落海都得，但係邊個幫你掉落海啫？嗌啲工人喂，你點同啲工人講咧？你幫我將我屋企個雪櫃掉落海啊！唔該咁。 咁咪係咯，即刻懷疑你喎。咁唔掂啦，所以唯有就擺落。 唔係，掉落海得加500咯。 500我俾你唔緊要啊，你唔好報警先啊，大佬。 係咯，所以好難揾人做啊嘛，佢自己又做唔到咧，冇人可以幫到佢做呢件事啊。 所以咧，最後佢唯一嘅方法就係擺住地牢先。 係。 擺住先啦，可能佢都係諗下下一步可以做啲乜啦。 喂，咁一擺幾年㗎咯喎？ 佢仲要個雪糕店其實係營緊業嘅喎。 咁查實咧又冇咩地方或者安全得過呢度啦，因為嗱呢個私人地方嚟㗎嘛，自己喺呢度老細，咁又可以控制到邊個入到去個地牢嚇，又唔會向即係公眾 open 㗎啦呢件事。咁後來真係唔知點解俾人發現到嚇，咁啱一個即係巧合嚟啦。咁呢個地方其實基本上最安全，同埋老實講，佢用再用咩藉口去揾人幫呢、這個即係搬呢個雪櫃去第二個地方咧？要搬就搬去邊？唔通真係抌落海咩？ 冇得搬嘅咯喎！ 係啊，所以我諗佢係打算擺喺度一世嘅啦，亦都可能真係冇人發現一世都得嘅喎。 咁會唔會即係日子過耐咗，其實已經忘記咗自己啊？乜原來殺咗個老公，收埋喺嗰度，可能佢冇曬感覺。 喂，我估真係冇咗 嗰種恐懼。 會啊，我估真係冇咗感覺，因為佢繼續有佢嘅感情生活嘅，佢識咗第二個男朋友。 仲好似車輪轉咁咯。 係啊，咁啊，係啊。 所以其實我諗佢呢件事佢已經放低咗咯，佢覺得已經解決咗噶啦，即係唔好意思都好啦，總之解決咗啦咁。 佢咁靚，其實會唔會即係好多男人追佢？ 唔使問啦，呢個肯定 係。係啦，佢又即係 仲係好後生啫嘛，三十歲出頭啫嘛。 係啦，但係嗰個相處嗰度嗱，即係有時又唔好話咩，即係有啲人或者可能啊，佢成日換男朋友喎，話佢一定有啲問題啦，性格一定有啲嘢啦。係咪啊？即係咁諗噶嘛？ 唔係應該咁樣講，佢呢一種型嘅女仔就即係係好 typical， 係好中意即係佢人去愛錫佢嘅。即係佢咁細個就打算結婚，佢好想有一個即係幸福家庭啊，即係有個愛錫佢嘅。 係啦， 佢 喂，但係呢只通常好大鑊嘅喎，你又太扯可能會男人最驚啦，係咪啊？ 唔係呢個問題，而係通常佢 你代答啊。 不一定的，即係你睇下遇到咩男人咧，嗰個男人都係咁嘅諗法，咪 OK 咯。但係問題咧， 但係如果第二日已經同你講話，可唔可以生仔咁樣？ 我生女得唔得同你講嚇咁樣啦？但係問題咧就係話，佢好容易遇到啲男人，好易氹到佢啊。即係因為呢啲 氹上牀先， 好容易啊氹上牀唔好計啦，而係好容易就會令到即係嗰男人好容易捉到你心理，哇！我知你要咩㗎啦， 送花送卡啊， 咁好容易 係 啦，好容易好似好關心你好咩？ 就已經中啦。 咁而且佢呢一種性格咁就係啦，如果佢遇到呢啲男人容易，即係佢又靚啦，又多人追啦嚇，咁好容易遇到啲咁嘅即係口花花嘅男人，即係捉到佢心理啦。咁但係呢男人好快又會變啊嘛，咁佢好快就會覺得，咦？點解唔同曬嘅？初初都唔係咁嘅，咁佢嗰個失落感就一定會好大咯，所以好容易喺感情上面就一定會係好多衝突，即係大家唔會如意咯。咁最主要係佢遇人不熟嘅問題嘅。老實講，經常都講，你遇到過你啱嘅人，即係佢同你諗法一樣，咁梗係冇問題啦，好幸福添。 咁啊，但係佢開唔開心咧？又唔知啊，會唔會真係開心到即係自己殺咗人埋咗喺個地牢度㗎？佢都唔可以即係忘記得一乾二淨咧，可唔可以咧？又或者其實佢呢個雪糕店要繼續營業，係咪因為佢呢一個地牢裡面有料啊？佢唔可以隨便話唔做就唔做啊？ 咁佢都要揾食嘅，係嘛？即係無啦啦，即係轉唔到行嘅。 咁啊係啦，佢本身咧都係其實雖然佢嘅學歷咧都好高 喎， 話説 即係佢只係又靚又叻嗰啲嚟。 佢本身墨西哥人啦，咁佢就移民咗去呢一個細個時候就移民咗去西班牙啦。 佢屋企人移民咗去，佢就跟住去啦。 喺大學佢係高材生，跟住咧。即係都讀書叻女，又叻女又靚嘅，咁啊本來乜都好似好好好完美啊，好似童話公主。 即係人生勝利組咁啊 嘛。咪係咯，跟住佢就移民咗，佢就去咗德國嗰度咧，就學德文。德文咁啊？點解要學德文咧？唔知啦，係咪想即係增值咧自己啊？ 唔識多樣嘢啦，因為西班牙文係最流行嘅，佢哋都識啦，已經係嘛？ 咁啊，跟住咧，佢本來咩都好好啊，係咪啊？即係可能 佢應該可以揾份好工噶嘛。 但係佢最後佢係走去做雪糕店嘅 waitress 喎。 因為佢都好，因為佢其實大學畢業冇幾耐，即係佢22歲頭先講咗啦，佢已經結婚啦，佢已經遇到佢第一個丈夫啦，即係佢亦都係佢心目中所想。 但問題點解佢要去嗱？佢係做咗呢個雪糕店嘅，即係 waitress 啦，佢先識佢老公結婚啦。佢點解要做呢雪糕店？ 其實喺外國咧，好多人唔係香港人咁諗嘅，即係如果我讀書讀到咩嘅程度，讀一啲好揾到嘅金融啦，最好讀金融啦，讀銀行啦，做投資銀行啦，即係跟住就出去開始揾錢啦，揾錢揾到40歲好退休啦，嗰啲佢哋唔係咁諗嘢噶嘛，佢哋係冇呢一個生活上咁大嘅壓力噶嘛。 啊，呢個係我嗰個同阿 James 傾開嘅，因為 James 好熟西方世界嘅，佢都有講話，其實佢哋好多。即係好 lay back 嗰啲， 就 誒，我就想做啲我想做嘅嘢咁嗰啲啫。 佢一來佢哋嘅生活可以做得到啦， 追求夢想。 佢可能即係做過，你見到好多人去做酒吧啊，做啲或者少少嘅 waitress 啊咁樣。你覺得我係咁高學歷，點解你去做呢啲？佢哋唔覺得我一定要做啲咩工作，因為呢樣嘢最緊要開心，最緊要佢自己想要嘅生活。 夠食就算啦。 咁呢個女仔好明顯啦，佢好聰明啦。 我都冇乜家庭壓力嘅，佢 係亦都冇乜家庭壓力，亦都冇自己生活壓力，而且佢嘅理想唔係話去做一個咩嘅好高職位嘅女強人。 佢最大理想就係想做阿媽， 結婚生仔嘛， 結婚生仔， 冇錯， 有個安樂嘅家庭，安穩嘅家庭，過住幸福嘅少奶奶生活。 所以你頭先講得啱啊，就係話佢點解會揀雪糕店咧？可能真係會見到好多小朋友啊。 係啊，咁 佢就中意做嗰啲工作咯。 童真，可能白羊座呢啲係咪咧？即係嚇有啲咁嘅。 你又係啊？ 唔係啊，話説白羊座係咁噶嘛，童話噶嘛，中意。 咁我諗佢嘅心態， 童話世界。 佢嘅心態好明顯嘅，佢真係都好想有個幸福嘅家庭啦，好中意細路仔咁樣。 係啦，咁啊千揀萬揀，結果係揀咗個唔啱嘅，又仲要即係佢覺得啦嚇，我唔知係咪真啦呢個。 咁好明顯都冇從證實啦。 啊，你咪呢啲全部佢講，因為其實冇人知，冇其他嘅佐證。 咁我諗呢十年內唔會係好好啦，即係你話個女方有冇責任咧？可能都會有，但係即係肯定大家相處唔會係好啦，亦都唔係一個即係大家可以 啱嘅伴侶嚟㗎啦。 係，因為我哋冇呢個男事主啦，即係丈夫個即係死者嘅任何口供 啦。當然 啦，可能佢如果翻生嘅話，俾你聽，喂唔係啊， 其實對我仲衰啊， 佢好鬼煩㗎，因為咧我都黑㗎，即係我唔係我唔鬧佢都唔彈開。 你只可以知道佢哋嘅相處一定係唔好啦，唔係否則就唔會去到離婚啦，係咪？ 冇錯啦，咁啊，但係當然啦，佢點樣都唔係要開槍殺人嘅，亦都唔係要咁樣去肢解嘅。 我覺得係一時衝動嗰樣嘢嚟嘅。 係啦， 即係侮辱都係太緊要啊！即係等於即係成日都話啦，女方又鬧個男人唔得啊嗰啲咁嘅嘢啊嘛。佢其實鬧嗰個女人唔靚咪一樣。即係你哇，著到我明明著到好靚咯，你話我唔靚，咁即係好侮辱喎！兜巴想升你，即係如果冇槍就兜巴升你咧，有槍咪開槍咯。 咁但係呢個女人已經同佢離咗婚啦，即係其實個阿 Carissa 已經同佢離咗婚啦。但 係男人都有問題啊，又唔肯搬走。 係啦，因為佢自己講嘅嘢就係話佢唔肯走啊嘛。你唔走，我點識第二個啫？你又要搞到我咁多，你一個半腳石，你搞到我出去溝仔嘅，都覺得好似唔係對老公唔好喎，不忠喎，俾人講喎。咁所以佢內心嘅憤怒咧，都係喺度嘅。 都可以理解嘅，咁但係總之佢就即係過分嘅憤怒啦，殺咗第一個丈夫。 係啦，而且你之後做嗰啲嘢咧，如果你後嚟你上庭嘅話，人哋始終都會覺得你係冇悔意咯，即係你點解仲要你唔即刻去自首啊？你又點解仲要埋屍咁埋咁多年咧？然之後你仲要繼續咁多愛情生活咧？你係完全冇任何悔意喎。好啦，直到咧。幾年後，2011年咧，佢唔單止冇悔意，佢仲要做多劑。 2010年啦，嗰日。 2010年出嚟，佢仲要將所有嘢重新做一次。 將佢嘅新男友又係咁樣，因為同佢嘅感情又係發生問題啦，大家又有啲拗撬，有啲衝突咧，又係開槍殺咗個新男友。 係啦，呢男朋友咧就叫 Manfred 嘅，Manfred 啦嚇，咁啊另外一種類型嚟嘅。咁啊， 不如睇下嗰張相。 係啦，不如阿力力講下嗱呢個男人係點，佢點形容先？佢點形容啊？大家唔識佢啊，係咪先？佢話佢又懶喎，咁其實好男人都懶㗎啦。 佢嗱你發覺佢形容上一個丈夫都係懶嘅，咁其實咧 都係懶嘅 嚇，懶嘅又對 佢想佢點樣咧？ 又對佢唔好啦。佢話佢例如佢話佢哋一齊即係經營呢個即係雪糕店嘅時候，其實呢個男朋友咧本身都係做緊咩雪糕嗰行嘅 sales 嘅，係啦嚇，咁亦都係因為咁而識咗呢個女殺手 嘅。嗱話説咧，其實佢哋之前咧。他們其實是翻撻的，即之前已經是有少少即 係愛火啦，係 啦係啦，但係可能嗰時佢仲係有個老公啦。咁但係佢兩三年後佢都係揀翻呢個人，即係諗住同翻佢去一齊嘅。咁我哋見到張相戴住黑超嘅，咁唔知道真係成個樣點啦。但係即其實望落去 都睇唔到啦，大佢一段，又係大佢即係一個年紀，40多歲， 因為 大佢差唔多超過20年 嘅，大佢好多其實呢個。 咁佢可能嗱，佢好中意人保護啦，同埋即係佢好中，即係佢係好容易受人哋氹啦，好明顯。即係呢個做 sales 啊嘛，亦都即係應該好知道佢，好觸到佢嘅即係心理啦，知道啦。嗱，好明顯佢嗰時就算係拍過拖或者曖昧過一輪之後，轉頭又再翻睇嘅時候，佢都接受啦。好明顯佢係即係。佢係有個感覺嘅，佢呢種人咧就係佢中意嗰種咧，佢就會好中意；佢唔中意嗰啲你好靚仔，佢都未必理你嗰種。 咁又係，即係可能真係好識得錫佢啦。但係咧，話説咧，原來呢一個咧就頭先講嘅就主要問題暴力啦，即係老公啊，佢口中。而呢個咧，其實主要問題係咩咧？係不忠。 係唔做嘢。 唔係，係不忠。 因為俾佢捉到個證據。 佢嘅話咧，其實咧同佢一齊冇幾耐咧，已經發覺咧佢。個電話有好多嗰啲鹹濕相，即係其他女人嗰啲色情照片。 有啲情慾對話咁樣。 跟住咧，佢就成日去溝女喺個電話度，見到佢得 message 啦。然之後咧，佢就話佢見到佢呢個都好大件事啊，就係見到佢 online 上面嗰啲嘅求偶嘅廣告啊，即係話佢想要一種心目中嘅夢想嘅女神係點？咁啊有個 profile 啦，即係話係要36、24、36，或者年紀啊最好係25歲以下咁樣啦。嚇金頭髮咁樣啦，跟住睇下， 唔係我嚟嘅， 完全同我冇拉唔拉上關係。 呢樣嘢咧，佢係諗多咗嘅。老實講，如果嗰個男人出去玩咧嚇，咁佢梗係諗一個同你屋企嗰個唔同嘅人㗎啦。 呢集邊個揾埋肥蘇嚟做啊嘛？ 係咪先？冇理，即係佢正常咁寫，同埋可能佢將佢所有嘅性幻想寫曬落去嗰個 profile 嗰度，即係佢即係期待喺嗰個網站嗰度揾到一個咁樣嘅異性啊嘛。 係。 咁即係當然唔同你一樣啦。咁但係老實講，咁如果我哋呢個三九唔識七睇到呢位女仔嘅相啊，咁覺得佢靚女啊都 OK 㗎係嘛？咁點解佢嗰個男朋友唔係咁寫？因為佢會揾另外一啲對象嘛，另外一種類型啊嘛。 如果唔係想揾另外一種類型，就已經唔會出去啲乜嘢草啦，咪揾食啦。 又會有咁嘅諗法咯。 係啦， 咁但係問題佢咁多證據俾呢個女仔見到嘅話，咁梗係好嬲啦。 即一定接受唔到嘅呢件事。 係啦，咁亦都咧懶啦，又同埋咧就佢事發當日咧，其實佢因為佢係將呢一個嗱，而家記大家記住所有嘢咧，係呢個女人講翻出嚟。係 當然啦。 其實冇人知道係咪㗎嚇。咁啊，除咗話嗰啲槍聲有鄰居係曾經聽過嘅，但係呢個女人亦都話咧，即譬如啲電鋸鋸嘢嘅聲啦，呢個女人其實有辯駁過嘅，就話哦，其實因為係我啱啱買咗個新嘅雪糕機。所以咧，嗰啲係攪雪糕嘅聲嚟嘅，唔好誤會啊！如果嘈親你，唔好意思啦，咁樣嘅。咁啊，除咗呢啲之外咧，其實冇人即係能夠證實啲事發嘅經過係點咯，全部佢描述出嚟嘅。咁佢咧就係話喺事發當晚咧，佢咧就呢個男朋友咧就飲醉酒翻屋企，跟住咧就同佢鬧咗場交。咁鬧咗場交之後咧，因為佢飲醉酒嘛，瞓覺啦。咁啊就背住佢就向住埲牆喺度瞓覺， 扯曬鼻鼾咁樣。 咁你知啦，男人去到中年嘅。仲要加埋飲埋酒嘅鼻鼾聲，通常咧真係都十個九個都好勁噶啦，係咪先啦？咁佢又嗰下咧，即係鼻鼾呢樣嘢，你知唔知可以成為一個殺人嘅藉口嚟啊？即係曾經呢個世界上，即係曾經有人因為個老公有鼻鼾咧，殺鬼咗佢啊！ 咁我諗 大家小心啲， 即係始終感情有問題先會因為鼻鼾會殺咗佢嘅。你感情冇問題，我諗我哋唔會無啦啦殺咗。 唔係因為當你晚晚都咁大鼻鼾嘅時候咧， 你會 諗啊， 你會諗辦法解決噶嘛？ 解決唔到啊！ 你唔會解決咗佢嚟解決噶嘛？係咪？ 有人就因為解決唔到殺過人嘅，呢個係真係有嘅。咁啊，如果你咁大鼻鼾嘅話，大家小心啲啦，唔好好似個男人咁啦，佢就背住個老婆。背住老婆嚟瞓，你下次咧都要對住老婆嚟瞓喎。如果佢行埋你有咩喐咧，可能都走一次喎。 唔係，其實我係覺得多餘嘅。你如果真係瞓嘅話，你對住佢或者係背住佢嗰個女人，都係好鬼憎你㗎啦。因為佢本身好鬼憎你嗱，你大家頭先會睇翻第一個丈夫佢殺佢嘅時候係點啊？佢都係背住佢坐㗎。係 啦。 因為其實你可以幻想到嗰啲戲劇嘅情節，就係嗰個男人背住佢坐之後，嗰個女人望住嗰個男人嘅背脊咧，就諗起好多嘢。 諗好多嘢。 哇！你對我咁衰，你覺得仆街？ 睇見嘅真。 跟住攞起支槍就 開槍。仲唔係機會呢個？ 開槍做佢。其實咧，其實我覺得嗱，第一個男人佢做緊嘢啦，咁佢如果唔係背住佢嘅話，咁佢真係冇機會攞起支槍之類嘅嚇。咁但係第二個男人，即係佢男朋友，其實佢已經係即係。醉咗啦，都瞓咗覺啦。其實背唔背住佢咧就冇影響嘅。咁至於你話佢話係咪扯鼻鼾，佢好嬲咧？基本上係佢本身嬲呢個人啫，就 係嗰下係咯，即係 好憎呢個人。佢做任何嘢你都覺得好恐怖、好衰格。 係，但係當嗰下你見到佢哇進入咗一個安眠狀態啦， 可以落手啦， 係落手啦，即係呢個最好嘅時機。 而且佢仲係有個經驗啊嘛，佢幾年前殺過佢嘅前夫噶嘛，兩年前啦。 咁但係呢個男朋友知唔知道佢個前夫失咗蹤嘅咧？ 我諗唔知啦， 三年噶咯喎，咁前夫都有家人啩，有朋友啩， 未必有接觸噶嘛，即係你 我知，但係都可能嘅，會唔會啊？家人都係喺個嗰個村嗰度，可能周圍貼下去嗰啲，即係話有冇人見過呢個人啊？咁我或者我估啫，會唔會有呢啲？或者即係其實佢同呢個女人交往一段時間，可能都會知啩。即係如果呢個女人有同佢講，我老公其實失咗蹤， 咁好明顯呢個女人冇講啦，甚至佢有冇結過婚，佢都未必有講啦。 係啦，咁即係如果佢知道話佢有個老公曾經神秘失蹤啊，會唔會自己都多咗戒心咧？冇嘅結果，咁啊好安樂咁喺度扯緊鼻鼾嘅時候，就俾人哋喺後面咧，就係即刻咧就開咗三槍四槍咁。 今次仲嬲，開多一槍添，四槍。即係方佢唔死咁。 其實上次三槍都好多噶咯。 三槍都係嘅， 都已經 自然反應嚟嘅。 啲血漿已即係啲腦漿已經噴曬出嚟噶啦。咁佢其實今次第二次噶嘛。咁第一次嘅經驗仲喺個腦度咁樣。 係啊。 應該，除非你自己完全。 絕對記得啦，冇可能唔記得嘅。 忘記曬嘅啫。咁你記得曬啦，咁當時啲血點樣噴出嚟？點樣好似啲比恐怖電影更加恐怖嘅情節？佢繼續做翻同一件事啦。咁但係今次係咪會心理嘅準備會好咗啲咧？ 心理準備會好咗啲咧，同埋事後嘅處理肯定係熟手好多。 係咪多咗部署咧？ 我覺得佢都係一個衝動嚟嘅，即係唔係準備好殺人嘅。即係如果係要準備好嘅話，就唔使等佢喺屋企啊，可以有好多地方。 唔係喎，力力，係咪睇漏咗啊？ 係咩啊？ 佢原來之前咧，佢係去咗 上堂啊， 開槍啊，佢工聯會報咗兩個班嘅， 就係開槍同埋用 開槍班 運營土， 同埋呢個工聯會講笑嘅啫。其實佢去咗五金店，嗰度咧去。請教人哋，喂，其實點樣可以啊？撈嗰啲泥可以撈到即係可以好快咁凝固到啲嘢嘅咧，咁樣 即係其實佢有諗過，即係等於佢殺個前夫嘅時候咧，佢話佢成日都喺個腦海裏邊有殺夫嗰、那個即係想像喺度嘅。點知有一日咧就真係將佢變為真事啦。咁但係今次佢又真係直頭去學喎，真係漏咗呢個情節，就係、是、佢去學開槍同埋真係學點樣使用混凝土。咁佢可能諗住喂。 得一就再二啦。 但開槍佢上次已經識㗎啦，佢點樣再學 咧？咁穩陣啲咯，即係學識啲。真係我上次都係求其開嘅啫，開可能亂開。今次唔穩陣嘅都學埋好啲喎。 但係上次嗰個生勾勾佢玩緊電腦喎，你都開槍殺咗佢啦。你今次呢個瞓到成死豬咁，其實你要開槍殺佢唔？即係唔係難咯？ 咁即係話佢咁，佢又冇諗住一定係佢死豬嗰下先開槍，可能佢喺其他嘅情況之下開槍。 冇錯，我就想問你係咪啦？ 有可能啦。 如果佢特登要訓練自己開槍，其實佢諗住即係可能又用翻相同嘅方法， 係可能其他時間有機會嘅話殺佢。咁即係起碼咧，佢學得呢啲嘢真係佢有一個預謀係佢諗住。 但係人人都要瞓覺噶，晚晚其實你晚晚都有機會噶嘛，甚至乎唔好話瞓覺。 你唔喺自己張牀嗰度殺佢嘅，好麻煩呢件事，即係要清理。 但係佢而家都喺牀度， 好難搞。 咁嗱，仲有另外一個方法咧，通常最好殺人係咩咧？你估啊？ 有咩方法？ 沖涼。 沖涼開槍啊！即係仲可以沖 到 啲水、啲血啊咁樣。 有冇睇《觸目驚心》啊？咪就係咁。 喂，咁可能佢真係諗過用呢個方法㗎，只不過咁啱嗰日佢又飲醉酒，可能就即係仲大家喺語言上有衝突啦，飲醉酒亂講嘢咁，於是乎嬲起上嚟就懟冧。 咁可能佢學定啦，開槍，總之乜嘢都學住先啦，即係總之有利我第時再殺人嘅時候。 開槍都仲可以接受，即係學用混凝土去處理一啲嘢嘅時候，咁就真係。 因為佢上次試過攋攋啲嘢啊嘛，發覺。 冇錯。 係啦，咁啊諗下點樣可以咧，即係做得更加完美啦。咁喂，如果咁樣其實。到即係有一日你要上庭去辯護嘅時候，人哋就會話咯喎，喂唔係搞錯，你全部有曬部署喎，你唔好同我講話你唔受喎。 其實我諗過佢冇諗過會俾人拉到啊，俾人發現嗰啲屍體嘅，因為佢上一次嗰個老公嘅屍體兩年三年都未俾人發現，佢冇諗過會俾人發現，佢只係諗想用翻同樣嘅方法去處理，因為上次都冇俾人發現，我今次用翻同樣嘅方法咧，應該都 OK。 應該都 OK。 係啦，咁佢就想搞掂埋呢個男朋友之後咧，佢可以揾第。新的男朋友啦， 係 佢展開佢新的生活。 喂，果然喎，今次佢真係咧，即係進化咗好多啊！佢咧就係、是、因為上次咧，佢又要靠人哋去搬嗰個雪櫃啦。咁、其實佢就話， 好理氣啊！ 佢中間經過啲大街小巷咧，其實有好多途人都見到佢嘅。咁佢後嚟諗起都一眼汗嘅，即係覺得哇，其實隨時真係俾人揭發嘅喎。 係啊。 雖然入邊全部係混凝土啫，但你都驚心虛啊嘛，係咪先？心虛啊嘛。好啦，咁所以今次咧，其實佢咧就做咩咧？佢咧就諗到另一條橋啦。就係咧，佢買啲膠袋翻嚟，咁啊將佢鋸開咗嘅屍體咧，就一嚿嚿擺落去唔同嘅膠袋嗰度，將啲膠袋咧就依啲一嚿嚿嘅屍體咧就擺落雪櫃嗰度，雪住先，咁然之後咧就逐袋咧攞翻去公司，即係個雪糕店，就擺落去一樣啦，擺落去雪糕嗰啲箱嗰度啦，然之後咧再封啲 混凝土落去， 咁跟住咧就兩個雪櫃並排。即都係擺咗個地牢嗰度咯，咁即其實好似兩個一起合葬咁樣都係擺喺嗰度。 咁個地方最安全啊嘛， 幾恐怖 有其他地方揀啊嘛。 超恐怖喎、啊！真係。 只可以講咧，佢已經係會 入咗魔啦！我覺得真係。 睇佢好唔好彩，如果佢遇到一個好嘅男人，或者佢認為嗰個男人好， 我以為遇到個神父 就冇事。咁但係如果唔係咧，正如後來嗰、那個即係告佢嘅檢控官話齋咧，佢係非常危險嘅，因為佢會繼續咁樣做嘅。 係咪咧？咁我哋嗱一陣翻嚟咧，就要講多啲心理分析。講下喂，其實都幾離奇㗎。呢個女人點解佢會做啲咁嘅嘢咧？你咪真係又唔係十冤九仇到咁啊？你咁靚，大把機會咧，出去揾第二個咯，唔中意啊？ 點解唔想分手就算咧？係 啦，點解 咁仇恨咧？ 唔自己發掘一啲新嘅即係希望咧，咁樣又係要糾纏喺啲佢唔即係一啲即係爛嘅蘋果嗰度咧，係要去解決人哋嘅咧？點解即係其實佢心理狀態係點咧？或者下場點樣？我哋翻嚟咧，慢慢一一剖析啦。天同彎道，卻失魂。咁就中學嘅時間啦。咁嗰年就。是中三的，咁我哋就三個女仔就一起去洗手間。正常的情況下咧，洗手間就有五格嘅。咁通常最尾嗰格咧，一般都是擺雜物啦，即係阿姐我哋擺地拖啊，咁就唔用唔到。咁啊，一二三四四格，咁我哋三個人啦，咁就好自然咁就順住係一二三咁就推咗入去去洗手間。咁去完之後咧。咁啊，翻出嚟啦。咁翻出嚟咧，咁就梳頭啦。咁啊，女仔一定係對住塊鏡啊梳頭啦。咁梳頭嘅過程，咁啊會傾下偈。我就發覺第四格嗰個洗手間咧，係閂咗門喎。咁閂咗門咧，但係咧 我又聽到咧有水聲喎。咁有水聲就係、是好似人唔係滴水，係好似人哋咧真係去緊廁所屙尿嘅聲，仲要係即係即係啱啱坐喺度屙。咁我就好奇，咁就行埋去嗰個洗手間嗰度，就裝下有冇人啦。咁裝下咧就嗰、那個洗手間下邊咧，你會睇到腳，咁我睇唔到有腳。咁跟住我就再拱門，即係試下推下道門入邊係咪真係有人咧？咁嗰一下咧，就真係有人拱翻嗰個門出嚟嘅。咁拱翻出嚟咧，咁即係你好證明就入邊有人啦。但係你會覺得好古怪，點解可以去咁耐廁所咧？咁喺嗰一下，我就問啲同學：喂，點解會咁樣嘅咧？嘅時候咧，咁突然間咧就聽到咧喺外邊就傳嚟一啲回聲，一把男人笑嘅聲，係笑得都好恐怖嘅。咁但係咧就係、是、一種回聲喺出邊咁樣傳入嚟，跟住我哋就嚇到哇雞飛狗走啦，因為真係三個人當其時都聽到，咁跟住就即刻衝咗出廁所門口。咁衝咗出廁所門口之後咧，就話其實係發生咩事咧？係咪真係有人咧？定係點咧？咁我哋都唔憤氣啊，一路企喺個門口嗰度等。咁等咗等到有人再入洗手間嘅時候，我哋跟埋入去咧。咁我哋當其時真係證實，即係嗰個洗手間第四格係冇人咯。 我殺了我兩個曾經心愛的男人，令他們兩位的媽媽沒了個兒子。我相信我天生就是要服侍男人，就算他們怎樣差都好，但其實我只不過是不可以跟我愛的人分開，我不可以沒了他們。雖然是我令到他們變成魔鬼，但是最終是他們令我變成野獸。 雖然 Clarissa 在庭上好像表現得很後悔，但是控方就將他形容為一個無可救藥的人。 女被告是一個雙面人，她在法庭這裡表現她自己好的一面，我的責任就是揭露她另一面，她是冷血不擇手段什麼都做得出的人，大家千萬不要被她騙了。 至於心理學家就是這樣形容她， 他是一个危险人物，将自己看成一个公主，一个只是希望被男人拯救的公主，他再杀人的机会很高。 咦，听个心理学家这么说，即是公主病了，是不是呢？即是经常要人哄，要人錫， 其實好正常嘅，因為所有靚女都會有咁嘅狀態，因為太多人，你咁謙虛啊，咁好多人因為佢太多人獻殷勤啊，太多人對佢好啦，即係好多人都會即係擁埋你啊嘛，咁佢哋其實見咗好多，咁佢會有咁嘅諗法唔出奇咯，即係多人錫啊，不嬲都。 竟然係一個禍根啊！其實咧， 但我覺得又唔係話即係一定係純粹係公主病咁簡單啊， 因為其實咧睇翻案裡面咧嗰啲精神學家啊，精神嘅醫生啊，或者心理學家點樣形容佢咧，都係講到佢係一個幾複雜嘅人性嘅呢個人嚇，同埋一個雙都係雙面人，係多面人。咁啊，頭先都聽到啦，即係控方咧就好不屑㗎啦，就話大家咧即係唔好而家睇到佢好似好善良咁啊，其實咧我責任就話俾大家聽，其實佢咧係一個蛇蝎嘅女人嚟嘅嚇，咁啊就乜都做得出嘅，只要有機會咧佢就會落手㗎啦，所以絕對唔可以放佢出嚟。 其實佢即係喺佢殺第二個男朋友嗰陣時候，又去學用槍啦，學用水泥啦，即係準備好曬。咁其實你都會覺得佢係幾兇狠嘅，即係佢係會為咗即係自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嘅嘢咧，而去即係不惜去殺人。 係咯，嗱，照計咁諗，你最多個人搞到有抑鬱症啊，或者好暴躁啊，或者係見咩都唔開心啊，乜嘢都覺得唔滿意嘅世界，全世界欠咗佢。但你最後去到你又開槍又 肢解又埋屍，跟住又要再做多一劑，其實你係一個真係極度邪惡嘅人。 所以你話佢冷血咧，嗱喺殺第一個老公嘅時候咧，就可能即係冇咁覺得啊。但係佢殺第二個男友嘅時候咧，其實嗱佢哋本身都係即係男女朋友關係啫嘛，其實可以分手噶。其實絕對唔需要去到話即係去開槍殺人啊，咁先至可以誒即係分開噶嘛，先離開噶嘛，係嘛？其實第一個男朋友第一個老公就因為佢離咗婚，佢都唔肯搬走，佢可能佢好嬲啦，冇辦法解決啦咁。咁至於呢個男人咧，其實佢其實可以用好多方法去分手嘅。咁但係亦都有一個有一説咧，就話呢個男人其實借過一筆錢俾佢去即係營運呢一個 雪糕店，因為應該唔掂啦。 咁可能亦都喺錢銀上面有問題。咁如果真係有咁嘅原因咧，就算咁就會好反映到呢個女人其實都幾兇狠，因為佢可能就係、是、誒、咁我又搞唔掂啲錢，又還唔到俾你，咁又要同你分手嘅話，咁唯有懟冧你啦。咁其實如果佢咁諗嘅話，呢樣嘢真係幾兇狠嘅。 嗱，我哋一間咧就會講下佢點樣，即係最後個判決係點，同埋咧再做個 round up。但係咧呢度咧就先請我哋嘅好朋友啊，心理專家啊史提凡嚟分析一下呢名女子先。咦，史提凡啊，咁你對於今次我哋講呢一個女殺手咧，你自己即係初步啦嚇、啊，經過你嘅即係判斷，你覺得佢係一個點嘅人咧？點樣嘅 profile 咧？佢 我知道咧睇好普通，因為實際上譬如首先一隻網樣咧，個樣就幾符合咧，即係殺夫啊嗰樣喎，即係佢又唔係特別即係樣衰啊所謂，個樣 幾靚喎佢 嚇， 係咪殺夫有樣睇啊？係， 佢因個情況奇怪嘅，因為咧即係講到殺夫咧，即係我以前個電視叫殺夫情節啊。即係台灣嘅個就係叫攀夫情節，因為台灣試過一輪咧，直情唔係殺咗佢嘅，直情轉埋佢哋食嘅。咁啊，即係得意啲。咁嗰個殺夫情節係同靚有關係嘅，因為通常靚女嘅所謂，即係好似咧就叫嚇嘅公主情節啦。個主要就可愛啦、得意啦，即係萬千寵愛啦。咁、但係有個連住就係社會學嗰個所謂貞操觀念，就好似咧一俾咗個男人咧，即係嫁俾個男人咧，就好似冇天真啊，冇公主咁樣。即係正如好多靚女咧，一結婚之後咧，感覺上自己係唔同咗啦，感覺上自己切咗啊，即係個地位啊各方面差咗啦。所以好多人就話啦，啊，即係會唔會即係呢方面咧，即係都有少少關係？就佢話覺得身邊個男人咧係破壞咗佢嘅童真啦，破壞咗佢嘅完美啦，即係令到佢咧即係好似天使咁樣跌落嚟啊！即係呢個係我第一個見咗佢樣之後嘅睇法。 OK。係啊，咁啊，即係反正要俾多少少資料你背景啦，係嘛？就話佢咧，其實嗱，我哋睇過佢咁多年咧，其實佢係一個好中意追逐愛情嘅人嚟嘅，即係佢係不斷總之身邊係啦，身邊唔可以冇男人啦，一個冇嘅時候，一個唔愛佢啦，佢就一即刻要揾第二個，係唔好理啱唔啱就最緊要就手揾咗第二個先。咁然之後，但係發覺咧，佢嘅老公啦，同埋佢最後殺嘅呢個情人啦，都係同佢幻想中嗰種情人是完全不同的、又虐待他、又不疼他、又說他不行不漂亮這樣的，那結果他 就做了這些行為，你又怎麼看呢？如果多了這些、就是、資料， 這個又對喔，這個都完全符合那個原則的。為什麼呢？通常那個美女或者相對漂亮的人其實更加容易沉溺戀愛，更加不現實，通常他又靠外表吸引人，通常追他的人最初呢通常就瘋狂啦，對佢好好啦，同呢啲普樣貌一般人人一樣。啊，樣貌一般人咧，一般就唔好信愛情嘅，信現實嘅，因為佢信唔起啊嘛，冇呢個角色佢信啊嘛。即係你話我聽，你愛個乜嘢，愛你就愛你啦，冇得解啊。咁通常就你外貌平凡嘅人咧，你走埋嚟嘅女仔，一定係睇中我啲嘢咧，好現實嘅。即係追唔到女仔啊，你點追我啊？或者你真係見到我呢啲夾到你啦，或者我性格所謂好啊，先中意我啊。咁佢啲唔問嚟先戀愛啊。就靚女咧，反而好中意做戀愛，那個感覺好強烈。因為實際上佢個咧生理又好啊，或者從細至大咧，即係嗰個被男性變為支點咧，嗰個咁嘅力咧，或者嗰個過程咧，令到佢咧唔多唔少咧對愛情好有憧憬，同埋好易比較。靚女好容易就係啦，上一個男朋友追我嗰時點樣點樣點樣，你哦咁樣咁樣咁樣，好容易失落噶。但調翻轉啊，靚女都係通常嘅性格，都係可能有少少。因為我講俾人壞咗啊嘛，佢知道自己喘得起啊嘛，呢啲就亦都咧唔多唔少咧，個性格性都唔平衡嘅，呢方面積極變化都係，即係唔係個都係啊，即係點解啲聽眾以為我係即係睇我啲靚女就唔係啊？咁但係你話即係佢由於佢習慣上俾人簇擁啦，俾人係追求個過程太開心啦，於是乎咧佢沉溺嘅，同埋咧好快就覺得金花對我唔好嘅，揾馬線同上個比較咧，佢就好容易咧走偏咗。 所以 話唔定係因為咁，佢第二次咧，其實佢更加暴力，同埋更加有部署喎。佢第二次啊，第一次開三槍啦，第二次開四槍嘅喎，即係再兇狠啲喎，同埋咧有曬部署。係 再嬲啲係咪？ 再嬲啲嘅咯喎，再絕望。 因為第一次已經係失敗咗嘅愛情啊嘛，第二次點知又再失敗，咁可能佢其實好嬲喎。 嚇！呢個肯定會啦，同埋有個愉快經驗或者叫成功經驗嘛，係咪咧？咁呢個有時會，即係我成日話咧，犯罪有個好容易誒變咗嗰啲就係有成功經驗，誒或者從某次成功經驗裏邊咧有一個愉快或者一個特別嘅感覺。嗱，嗰個特別感覺唔一定叫快感嘅。我成日話咧，張國榮叫咩叫做槍王，佢講咗有一次咧，即係開槍經驗之後咧，佢就一上癮，即係其實嗰有某程度上係可以解釋好多案件嘅。點解會做第二次呢？因為第一次有某特殊經驗，很強烈的痛快、古怪，或者令他咧即覺得有特別的感覺，咁佢都會咧促成佢第二次咧，即面對差唔多絕境嘅時間咧，玩同一方法。呢啲都係咧又話即係上心理學又好啊，心理學都好啦，叫 social learning， 同埋都可能係佢見到新聞啦，即可能見過即某啲新聞咧，細細個可能已經睇過某啲新聞入咗腦，於是乎咧佢見到某啲情況之後嘅話咧。佢潛意識又好，或意識又好咧，會插翻某啲嘅案啊，佢複演一次，或者重演一次，呢個都會。 咁啊，似乎阿斯尼凡所講嘅就同頭先我哋話，即係呢單案嘅心理學家講啦，即係話佢係將自己睇成一個公主，跟住成日都係希望有男人去拯救佢啊，咁即係有啲咁嘅童話式嘅啲咁嘅幻想喺度啊嘛，幻想破滅啦，咁於是就變咗一個巫婆啦，突然間， 即係個失落太大。 一套戲咧，啱啱講嗰時候有套戲咧叫《Gone Girl》啊。 Gone Girl 係， 係係啊，即係嗰套戲，嗰套叫描述嗰靚女咪咁樣，即係其實佢嘅尾啊殺咗個人嗰時咧，佢個情況都係覺得自己冇唔妥噶，佢殺人嗰時覺得咧佔我便宜啦，即係感覺係佔我便宜啦，即係毀我清白啊啦，即係其實我喺話攀夫情節咧，台灣總就咁講啊，即係話啦，呢啲人佢覺得即係男人咧，你唔係對我好話咧，你毀我清白，呢個心理好強烈嘅佢哋， 即係你 結 果咧， 殺咗之後咧。是叫報仇，你為我清白嘛，我原先愛原理愛情嘅一個愛我好盡嘅人拯救我嘅，係好似童話公主裏邊呢就係啦，愛我成世嘅，成日出現保護我就啱。你唔係你唔好阻我啊嘛，你阻咪嬲你咯。 哦，呢種人佢唔可以有中間嘅，因為佢愛到你愛到 嚇，係好極端嘅其實都嚇， 因為就同你愛到癲咗咁樣，咁啊其實你咁樣痴纏咁，你其實你都佢哋過唔到一啲平淡嘅即係。夫妻生活嘅，因為佢要不斷咁，嗰個人係好似每日都好似第一日 愛佢嘅男人，又對佢好好，咪 OK 咯，係咯。 但係永遠唔會滿足嘅。 有時話即係話特別美女咧，佢嗰個失平衡嗰個失落感咧，或者佢依方面都有蛇嘴就嚟，未必係好事嚟。因為咧，佢都即係好多因為比較啦，同埋佢預設嘅夢想啊、幻想啊、個目標咧，有時係離地啊。啊！於是乎咧，一滿足唔到咧，即係嗰種恨意咧，特別係毀我清白，你阻我完美結局，阻我完美故事嗰樣嘢咧，哇！嗰殺意好濃佢嘅。 但我見佢自己有句説話咧，都幾值得深思一下。佢就話佢都覺得自己咧係令到嗰啲男人變成魔鬼先嘅，然之後啲男人先令佢變成野獸嘅，即係佢好似都覺得自己係有啲唔妥嘅喎，係咪咧？ 我咧講下嘅話咧，即係惡魔都知道自己係惡魔嘅，咁但係有時知你啲改造啊嘛，同埋咧有時係另一面嚟啊嘛，即係你可以望住自己鬧自己啊嘛，但係變成嗰個自己其實鬧翻依個自己啊嘛，即係兩個自己咯。咁我先話呢個好常見嘅，即係唔使犯罪嗰層次咧，即係普通人都會嘅，即係企出嚟就話啦，啊你都幾衰喎，但係企翻落自己度咧又覺得自己 OK 嘅，即又會做翻以前自己衰嘢，咁都幾得意。 係，所以啲心理學家都話係一個好複雜嘅人啊，佢啊，咁啊，多謝史提凡同我哋解釋咗呢個攀夫情結先，好多謝你先，下次再傾過 ，OK， 再見， 拜拜。原來呢一個咧牽涉到呢個攀夫情結啊，所以咧生得太靚可能都係一種啊負擔啊，真係，原來因為你咁靚就覺得你冇理由唔愛我㗎，係咪啊？冇理由睇我唔上眼嘅，或者甚至乎。喺度侮辱我啊，或者啊，即係覺得我係冇人要啊咁樣噶嘛，咁即係可能佢即係呢樣嘢都係一個導火線啦。但係當然啦，佢個心理一定係唔平衡啦，本身係嘛，即係好似法官都話啦，即係佢之後有咁多嘅部署咧，呢樣嘢或者即係行為啊、後著啊，做啲咁嘅埋屍嘅嘢咧，都係覺得係真係好有問題嘅呢個人。 咁呢個絕對有問題嘅，直頭一個即係好。好顯而易見一個謀殺嚟㗎啦，有曬準備㗎嘛。 俾你判點判啊？ 謀殺罪名成立咯。 我都話謀殺罪名成立。咪咯，人哋又唔係喂，仲有喎，佢老公嗱，如果根據佢嗱， 其實咧，佢又即係咩嘅？我又覺得，如果即係佢要保護，再保護自己多啲，佢梗係話唔係啊！我同佢喺度即係好地地嘅，本來 可以掩飾啊。 係啊，佢突然間啊，好似美林嗰、那個佢老婆都係話啦，話咩啊？佢突然間攞起嗰、那個金屬。嗰、那個裝飾品咁樣想突我啊嘛！ 佢攻擊佢先，然之後我還拖，唔覺意殺咗佢。係 啊，咁但係嗰個衰在，因為一早俾咗杯迷 但 係 呢、 這 個 奶昔佢飲 咧。但係喺呢一單案，呢、這個女人咧就 佢又冇喎、 啊，佢冇喎。但係即係正顯示其實佢又有純良嘅一面喎，因為佢俾人拉咗之後，佢直講。 呢樣嘢其實係咪反而即係人哋會覺得啊？咁佢又真係佢起碼冇喺度繼續啊，即係幫自己狡辯啊咁樣啦。即係反而佢又即係幾坦白咧，咁啊就俾咗翻加翻啲分俾佢。 咁亦都即係正正就係嗰啲即係呢單案入邊嗰啲心理學家等等去分析佢，就話佢人性複雜咯。一方面佢可能好純良，例如佢好中意細路仔，好想成為媽咪，好有愛心咁樣。讀書又好叻，又即係一個好正直嘅人，係嘛？好正面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咧，佢又會因為佢嘅仇恨啦，或者因為對方對佢唔好，或者佢得唔到佢想要得到嗰、那個佢嘅夢想咧，佢可以做出好勁嘅。行為，例如殺咗個人咁樣，或者甚至去埋屍啊等等。咁但係當你拉咗佢嘅時候咧，佢又會好直接同你講，佢又唔想再去掩飾啊咁樣，佢又唔會做一啲故仔，因為基本上其實佢都應該幾聰明噶嘛嚇。 喂，但係佢呢個坦白會唔會令人覺得，哇佢真係傻嘅原來，佢真係傻嘅咧，咁坦白咁認嘅點解？咁所以咧， 坦白認就會算係傻噶啦嘛。 哦，就係、是、因為如果你真係仲識得去 calculate 嘅人咧，咁佢可能佢真係會作好多大話啦，咁人哋就反而就覺得你啊絕對唔係黐線啦。 會唔會其實佢都有內疚咧？因為始終嗱，佢每個人都有好複雜嘅即係個性性格噶嘛。雖然佢殺人嗰一刻係好兇狠，但係事後佢可以好後悔。 佢自己都係咁講啊，佢即係話都兩次都有同個死者講話，我對唔住啊，我唔想嘅咁樣啦。咁啊，但係咧就即係anyway 啦，最後話佢係即係好似其實同馬傑之即係康怡花園攀夫案個結局其實一樣嘅啫，就話佢係精神有問題。所以判入精神病院， 但係佢呢個係終身嘅精神病院， 終身坐喺精神病院嗰度、接受治療。 其實可以假釋嘅，到可能一定嘅時間之後就驗過佢，即係可能康復啊等等，其實有機會假釋。 因為康兒係一個好極端嘅例子啦，嗰單案其實咧，即係話説係坐咗兩年喺入邊咧，治療咗兩年就話好翻啦，咁啊出咗嚟嘅，呢個都係其實幾誇張嘅一個。即係下結局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呢一單嘅，佢即係啱啱呢幾年發生嘅嘛，呢單案，咁佢要坐幾耐咧？唔知啦。咁但係當然 唔會短日子嘅。 阿力力都喺度問啦，即係咁勁問話，其實點會中點會話？ 但 係 點解會告？點解即係我係因為我哋揾唔到任何資料咧，就係講緊佢點解可以講將佢呢單案搞成係一個精神病而去即係做嘅行為咧？因為佢其實喺殺人，尤其是殺第二個男朋友之前咧，其實佢係去過學槍啦，學使用混凝土。去準備埋屍啦，一切嘅步驟都係一個好清醒嘅人去做嘅。 咁其實你咁計，如果你話咁樣係成立嘅話，咁你灰狗巴士嗰個都冇可能係精神病嘅，佢都係有曬部署買定刀。 哦，唔係，咁但係灰狗巴士嗰個直情係完全冇原因，定同埋佢係即係好精神恍惚啊，即係胡言亂語啊等等嘅嘢咧。 佢有啊，佢哦，即係你話嗰個應該係精神病。 嚇，咁佢都應該精神病。 不過都有人拗嘅嗰個，就係因為你又有部署咯，又有買刀咯。 咁佢個部署只係袋住把刀啫，因為佢本身佢已經好似有個即係心態準備去殺人，或者佢對個世界好不滿嘅時候咧，佢好多年都失業啊又剩啊嘛。咁佢世界不滿，佢根本已經係好憤怒。佢已經有少少疏疏地，所以於是會帶把刀咁係解釋得到。但係呢個女人去做咁多部署之後，有一日佢再開槍去殺死佢男朋友嚇，再計埋之前佢咁樣殺死佢老公之後，佢咁樣埋屍的話咧，佢冇可能係一個即係精神病一個衝動之下做成。 係啊，同埋咧呢個奧地利嗰度我唔知佢咩情況啦，但係即係好多單案咧，印度都有啦，咁啊香港嘅美林嗰單案都係啦，咁都係有一個同樣嘅抗辯理由。 係咩咧？ 男人用唔到嘅。被虐婦女綜合症。 佢有冇用呢個抗辯理由咧？ 冇被虐 男士綜合症， 丈夫綜合症冇㗎嚇，係被虐婦女冇啊，佢冇，佢冇呢單冇用到。 唔係，但係聽講呢單案嘅， 因為印度有一單係因為咁而 甩咗啊，但係嗰啲真係長期被虐㗎嘛，嗰個 同埋佢有證據證明，可能身上有啲傷痕。 係啦，長期被虐。嗱，但係喺呢單案咧，佢啊，我哋見唔到佢用呢個 case 啊呢個理由去辯護啦。 淨係話佢一個精神唔正常嘅人咯。 但係我覺得佢從佢嗰個即係對係俾警方拘捕之後嗰啲對答啊，即係佢。 仲可以合後寫翻一本書，即係去講翻佢 入獄之後嘛。 啊，咁係入獄之後嘅，即係嗰個過程啊等等，同埋佢成個精神狀態，我哋見到啲相，我都係完全 正常 嚟嘅喎。佢何來精神病？ 只係一個好睇唔開嘅女人啫。 佢好似好精神嗰種啫， 係 嘛？ 咪就係咯，咁啊，所以都即係好離奇嘅判決啦。 但 係 即係雖然係咁，即係精神病啫，但係佢都其實要坐幾十年嘅。 啊，會。不過佢咧就揾咗一個都好出名、好勁嘅律師。呢個邊個咧？就係奧地利個受父。即係禁固案嗰、那個， 辯護律師 嗰、那個辯護律師。不過，但係人哋阿受父實在太離譜啦，實在太難搞啦，點樣都拗唔翻生嘅、所以都係判咗終身。 呢、這個律師都好中意接呢啲 case 喎， 呢啲 好想博出位喎。 案例係嘛？不過咁啊，可能因為呢、這個阿 Carenza 都因為佢咁出名咁勁咁，先揾佢揾佢嚟打啦。咁算係可能對佢哋嚟講打贏咗㗎啦。係嘛？入到去精神病院起碼可能有機會， 可能有機會假釋 早啲俾佢話治療好啦，就假釋嘅機會大咗啦。但係咁喎，頭先都講啦，即 係我真係同意控方講嗰一點咧，就話呢個人係個性格好複雜，同埋咧佢係好大機會會重犯。即係你諗，你可以想象佢再遇到另一個男人又係對佢唔好的話咧，佢一定會想消滅佢，因為佢唔想阻住佢自己去揾第二。 冇錯啦，所以咧佢即係俾人拉之前咧，咪識咗嫁咗另外一個老公嘅。男朋友係嘛？ 男朋友 啦，跟住咪有咗 B B 嘅，終於俾佢恨到有咗陀住個仔噶嘛。咁嗰個男人咧就真係好運啊！講真，真 係 不幸中嘅大幸啊！ 但係佢形容， 因為佢坐監啦，唔使同佢結婚， 即係佢喺被捕嘅時候係啱啱有咗兩個月嘅新幾噶嘛，係屬於一個新嘅男朋友叫 Wolin 嘅。咁但係問題咧，你話呢個男人係咪好運咧？但係佢形容呢個男人係好唔同嘅話，我唔知係咪因為佢哋未有好長時間嘅相處。 終於揾到真愛嘛！ 佢形容呢個男人好好喎，對佢又真愛又成。咁但係咁要留心就係佢認識到呢個新嘅男朋友，知道佢被捕啊，做判刑咧， 其實冇相處 嘅時間可能只係生幾個月嘅啫。 係啊，跟住冇相處啊。 咁幾個月梗係好 sweet 啦，係嘛？但係如果十年八載之後， 咁俾著你個男，你係嗰個男人，你知道佢之前呢兩單嘢，你都真係一下汗啦，係咪啊？都慶幸自己走得甩啦。 咁啊係嘅，但係佢就真係生咗個即係小朋友出嚟添。 小朋友其實應該獄中生。 喺獄中生，可能係判刑之前。 判刑之前生。 都生咗啫，都係拘留嘅時候生啦。 係啦。 咁呢個小朋友當然佢自己冇辦法照顧啦，就交翻俾佢喺西班牙住喺巴塞隆拿嘅父母嗰度照顧。 即係婆婆啦。 啊，即係阿公公婆婆啦。咁佢亦都係即係準備申請翻去西班牙嗰度服刑，因為佢希望咧可以定期可以見到佢嘅小朋友咁樣。 係，喂，但係其實。即係佢雖然咁惡毒啦，成日揭女人啦，但係問題佢係咪真係有悔意咧？咁我自己都覺得佢應該係有嘅。嗱，第一樣嘢咧就係佢就都講，即係喺庭上啦，喊曬咁，你話做戲又好，乜都好啦，咁佢都即係好逼真咁，令到好多好真，可能佢好真摯，令到好多人都好信佢係真。 加上你靚啊，靚係會加分嘅。 咁啊係，唔知係咪啲陪審員係咪啲男人？咁咧就話佢喊住咁話咧我對呢兩個死者即係除咗。後悔我都唔知可以，或者對唔住我都唔知佢講啲乜啦。咁同埋佢都講到佢對兩個死者啦，即係佢丈夫同埋男友啦嘅媽媽咧，佢覺得好內疚咯，因為知道佢哋因為佢自己嘅呢一個錯誤嘅行為，佢哋令到佢哋冇咗個仔啊。 因為佢自己本身啱生咗個仔， 係啊，佢 即係將會生咧嗰陣時嚟。 冇錯啦，我諗佢老母愛澎湃呢個人咧，由始至終佢都想做阿媽。 但係我覺得去到呢一個階段咧，佢講呢啲説話咧，即係都好難分辨係咪出自真心㗎，因為呢個都係即 係 打呢個同情牌，即係都一定會咁做，律師一定會同你咁樣講啦，係咪先？ 咁所以佢真係咁諗嘅。 所以你話佢係咪真係出自真心？我其實完全分唔到㗎啦。咁但係問題而家你都唔會諗呢樣嘢咧，就純粹係諗佢個所謂精神狀態啦，同埋佢係即係一路都係好合作地。直認不諱啦，將所有嘅過程都同警方係去交代啦，亦都冇即係作過任何一個理由咁樣去講啦。咁呢個都係可以喺個判刑上面係對佢有好處。 應該係咯，咁甚至乎其實佢之後咧出嘅著作咧，佢都講明啲錢即係唔係入自己袋嘅，係俾死者嘅家屬嘅去用嘅咁樣。咁本書好好賣㗎，呢本書即係你知啦，凡人寫啲自傳啊，永遠都最好賣㗎啦，係咪先啦？有邊個唔想睇啊？咁問題就係、是、即係佢呢啲行為咪即係反映其實佢真係有啲即係內疚或者係後悔。 我諗佢內疚同後悔係有，因為呢個人嘅嗰個個性同性格真係好複雜嘅。佢係會有好善心嘅一面，亦都好有好正常嘅女仔嘅一面，但係亦都有兇狠嘅一面。因為如果佢得唔到佢自己得到嘅嘢嘅，佢想要嘅嘢嘅話，佢可以變咗另一個人啊， 變咗個惡魔。 係啊，所以你話佢而家呢刻係咪後悔？佢呢刻係後悔，但係如果出翻嚟之後，佢見到另外一個男人嘅話，佢會唔會做同樣嘅事呢？ 嗯， 其實我諗佢自己都講唔到啊。 係，即係佢其實同時一個好熱情嘅人，亦都係一個好冷血嘅人。 係啊，總之佢係好自我中心咯，即係佢會希望所有人都對佢好，希望所有人都係佢理想中嘅嗰一種人。如果佢遇唔到咁樣嘅人嘅話，佢就會好失望。於是乎佢就好想撇得呢個人，佢會用千方百計去撇得呢個人。去希望自己繼續可以尋找佢自己心目中的幸福，咁呢件事可以做到好大咧，就係卒之殺咗兩個人咯。 嗯，咁啊，但係佢係咪真係好似一杯雪糕咁樣，好容易俾人融化咧？即係咪咁容易去融化佢咧？我諗都好難。如果佢 好似佢 有咁多嘅要求啊， 佢個仔嘅爸爸咁樣，即係你見到啦，就識佢可能好短時間啫嘛，佢已經覺得佢好好啊，好即係一個好好嘅男人啊等等。 唔係好 instant 都好易融化 佢，即刻嗰種感覺係啦。 但 係其實 維持幾耐咧？ 維持幾耐咧？係啦， 冇人知。 可能你跟他相處了十日之後，又哇，你都唔係好似第一日咁愛我嘅。 係啊，因為佢 第一日唔係咁嘅喎， 一路減噶嘛，啲分係一路減噶嘛，由一百分開始減。 第一日有好多花嘅喎。 係咯，點解而家少咗 嘅？係 咯，點解冇食飯啊？ 點算啊？ 嗱，點解冇出街咁？咁慢慢又會少少少少少嘅話，咁可能佢就好不滿，於是佢又去到重蹈覆轍，好似之前咁，都唔出奇。 可能無論佢自己或者愛佢嘅人都有個悲劇咯。嗯，咁啊，大家下次擲偶嘅時候，呢個 case 可能俾到啲啟發大家嚇，係咪啊？ 點啊？避開靚女啦， 我唔知啊，大家自己諗啦嚇。 唔關事， 唔好美色 殺你啊，好難 講呢啲嘢。OK， 好啦，多謝大家收睇，拜拜。 好，拜拜。